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先帝，仕途可险恶呀。贤弟， 有金轮满腹，我是终老山林。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！ 去，请送哪里去？ 把 伤人耻笑， 兄长为何也劝 求官须走，堂堂五县宝怎么能够做清官？大人，若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，公公。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公公。 之后，多亏我那孝顺的媳妇啊。 人，宝瓶失灵。公主危在旦夕，你蒙骗圣上，俺屡当斩。 公公， 若想活命，三日之内献出龙鳞。 龙鳞？ 是啊，那宝瓶乃龙宫之物吧。三日之内献不出龙鳞，满门抄斩，活灭九族。我的吴大人，三思啊。 毁了我立命之本吗？你 娘子， 如 传圣上，超产满门，超产满门。

小孙女婿好简单，我把那一根针喊 娇贵，看一回病得一车卖呀。 钱的事您甭管，金锁， 好，不不不，今天这车砖我答应了，要送到刘庄炒栓子去。 可爷，您放心，我准定送到。金锁，快走！ 不， 快走！ 这车要下雨了啊！ 不要紧，快去，快去吧。 刘老师回吧，这砖我送。 哎，金

真的，咱今天开个股东会。 哎，天成哥呢？ 是啊，天成呢？等咱们把意见统一了，再一块儿找天成哥谈。 这怕不好吧？ 怕什么？事情摆在这儿，现在必须面对。这场是维持现状，还是让给全村人？咱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。阿强，老五叔，李娟，股东同志们，你该怨自己呢。 Come on.

花钱难买愿意。我愿意。 心。

知心知死别来脸， 表彰谁 知天知人。 我在吗？